自同一家庭，由湖南张家界返京，他们居住的房山区凌晨起按风险等级进行检测，目前已经有6000人接受采样，已知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市疾控中心说疫情已经进入北京，再次敲响警钟。市政府宣布全面升级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的防控措施，近期到过南京、张家界、郑州等中高风险地区的返京人士务必主动报告。北京将严格控制公园景区人流，公园景区名胜古迹限制容量在60%。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单车队的 Jessica 李海欣，我希望点一首英文歌《Believer》by Imagine Dragon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呢首歌的歌词同埋 melody 都可以令我好似呢个歌名咁 ，Be a believer， 相信自己嘅努力同埋相信自己嘅能力去面对每一个难关。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欧布拉欧瑞强，我们又重聚了。当然我们重聚就即刻弹了很多靓歌出来的。由现在到十二点钟一共有三个小时，每个星期如是。以往一路这么多个礼拜都是大家约定星期日的晚上九点就见。九点零九分的时间，我们现场直播的地方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到我们的靓的钢琴声就要多谢 Vince。Vince 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都知道是我的拍档。On piano 的泳师是靓声琴手 Vince。还有我有另外一位铁脚阿乔。阿乔很犀利的，是 Vince 啊。阿乔呢为什么很犀利的，全香港那些乐队呢弹琴一定有佢噶， 系啊！你真系去边度登台都 边度去登台嗱，我第一阿乔系我嘅我哋嘅 band leader 啦，吓编曲又系佢啦，即系我开佢所有个人演唱会咧，即系而家都系你两位，咁阿乔咧就写谱添，做 band leader 添。咁我琴日咧就去同阿肥妈，肥妈搞咗个即系赈灾噶嘛， 系 咪啊？即系系郑州即系赈灾，即系湖南湖河南赈州诶郑州啦赈灾嘅，咁啊差唔多有成十几二十个 artist。又是你弹阿乔， 是是是， 你都咁多时间嘅，你唔使凑女啊？ 都要噶，补翻句先，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不过乔啊，我意思我唔系因为生日而去呢个 party 嘅，我其实系即系开完晒所有 party 咧，漏夜咧，我好在佢开到十二点嘅，即系网上直播啦吓，即系恭喜，即系亦都多谢阿 Maria Cordero 啊，佢阿肥妈咧好有魄力。借埋地方出嚟一個好大嘅 studio， 咁有成二十個 artist 啦，去到一齊咧，每人唱兩三隻歌，哇！一路咧就即係震災，要希望大家咧即係捐助呢一個河南嘅水災啦。咁我哋香港其實咧即係好多嘅圈子，譬如樂壇都好團結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經常有一班朋友咧都會經常見面咧一齊演出啦，互相扶持啦，同埋眾志成城去做一啲有益嘅活動。而今晚二千靚歌再重聚咧，係翻嚟啦，爭啲咧，唔記得，因為我越講越興奮，因為咧今晚有一個好温馨的晚上。點解咧？因為咧我最近啲年咧都試過好幾次嘅，就邀請咧即係一啲有直情係親屬即係關係嘅嘉賓。之前有好多啦，啱啱再兩個禮拜之前咧有 Rita Carpio 啦，即是魏醫生啦，咁同埋佢女，咁佢女咧都上過嚟。 Natasha， yeah， 你識嘅 Natasha， 由細到大， 我又識， 係啦 ，Natasha， 咁佢就翻咗嚟香港， oh. 因為即係翻唔到去，即、就、係、是、疫情啊啲咁樣。 哦哇！ 咁佢譬如佢 stay 喺香港，原來咧已經揾到嘢做啦。係，我佢好細個已經嚟我節目㗎啦。咁細個都識唱歌，佢唱得好好喎。咁而家大個，而家變咗大個女啦，大個女。咁唱 R&B 啊啲咁樣都 唱得 好。好咁但係好温馨咯，即係阿媽同阿女一齊唱。但係今晚咧一樣啦 ，Sabrina 係我哋個老友記，咁大家都即係聽過 Sabrina 上二千靚歌好多次，咁多年啦。 多謝歐 哥。咁亦都係為我哋帶嚟好多即係精彩嘅靚歌，尤其是英文歌。唱得特別多，特別好。 盡 量。但是今日特再特別的就是帶埋阿仔嚟。 我細佬啊。 啊，係係 ，sorry， 對唔住，細佬啊，即係我真係，如果你喺街行咧，我相信以為你一 pair 嚟嘅，真係嚇，未必 係。試過啦。 試過，一定啦，一定啦，係咪？真係啊，其實因為阿Martin啦，都唔係嗰啲廿歲小朋友嚟噶嘛，係咪啊？ 佢老積 廿歲，double 廿歲嘅小朋友。 所以咧，你出街你一定似係一個 couple 嚇。阿Martin 你好， 你好 嘅，多謝你首次嚟我哋二千靚哥啦，就同埋媽咪一齊。咁啊，當然啦，我要唔係啊，我邀請得嘅嚟咧，都係真係唱歌一定好聽嘅，先至會同我哋一齊 share 嘅。係啊，係呢個係我希望 嘅， 亦都已經實現咗好多次。多謝啊 ，Sabrina。同埋 Martin， 喂，我哋而家嚟一个，我好中意嘅一扎歌，嗰扎咩歌咧？就系嗰啲动画片啊，即系卡通片啦。 Disney 九成系 Disney 嘅，都有啲另外嘅，但系 Disney 咧就唔知点解好好嘢。即系边一个即系总裁咧就决定啦，所有呢啲咁嘅卡通片咧都会有一只好成熟嘅主题曲。所谓成熟也者咧，就系佢原唱嗰啲，你搵唔会搵啲小朋友唱嘅。即係唔會揾人扮聲嗰啲，佢唔係唱翻以前嗰啲嗰啲好細個嗰啲 Disney World， 而係咧揾一隻好好靚嘅歌。其中一出電影咧，有一隻歌叫做《A Whole New World》。 係 喺套电影叫做《阿拉丁》。 阿拉丁系阿拉丁，一对 couple 合掌噶嘛，两子弟啦最多啊。OK 啊， 好啊，试下。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but now from 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Unbelievable sights, indescribable feeling, soaring, tumbling, freewheeling through an endless diamond sky. A whole shooting star, I come so far, I can't go back to where I used to be. With new horizons to pursue, I'll chase them anywhere. There's time to spare, let me spare this whole New World 的电影就叫做阿拉丁，阿拉丁 坐飞毡， 坐飞毡啊！咁你即系呢啲卡通片我都中意睇嘅，因为咧所有呢啲动画片咧就做到一啲人做唔到嘅嘢。 后期佢拍咗一套系真实嘅电影嘅， 系啊系啊，我都有睇， 好睇啊！ 嗰啲都得意嘅，轻松咯，睇出呢啲呢啲电影咧，即系唔会忧愁。 系啊，我中意睇呢啲电影。 因为咧，好多时候佢做啲特技又好啦。如果系卡通嘅，更加你中意画乜就画乜咯。 嗯， 你中啲你谂唔到嘅嘢，你谂到嘅嘢你做唔到噶嘛？真实系咪？ 系。 咁啊，所以好开心。 好开心噶， 好开心噶，因为你人你真人冇飞毡呢样嘢噶嘛，系嘛？原本嘅 People Bryson 同埋嗰个叫做 Regina Wed 系啦，叫做 Regina 唔知乜嘢个女星，系好少唱歌嘅。咁People Bryson 係好出名啦，咁原唱，不過今晚咧 這個組合我仲欣賞嘅，因為係冇紙合唱咧，就特別温馨嘅，真係即係好多年前。 我哋好少唱嘅，其實 係啦，因為其實啊 Martin 同埋 Sabrina 咧都有，當然有同樣嗜好，就係、是、唱歌啦。如果教埋唱歌添噃，係幫係幫媽咪教埋喎。咁因為大家都知道 Sabrina 咧， 教小朋友 係啊，即係長年嘅即係資深的職業女歌手啊。你啲恕我咁樣形容你啊，因為我知道你， 我一向都係中意音樂啦。 即係 professionally 唱歌咧，已經係真係好多年。咁誒，亦都即係騰出好多時間去教一啲啊。喜歡唱，尤其是唱英文歌啦，嚇，係好中意，因為少嘅而家嚇，越嚟越 少。導師係教英文歌， 係啊，越嚟越少嘅啦。咁啊，所以我非常珍惜。所以二千靚歌再重聚咧，我哋間中都會嚟一次，好似今晚咁，可以即係全部大部分以英文歌為主。不過咧 ，Sabrina 係中國人嚟嘅，甚至係廣東人嚟嘅， 台山， 台山，識唔識講啊？ 我是台山人， 不是这样的，搞错，我不是台山人，我都知道不是啦。台山人啊， 台山人， 是之类啦，因为我都不识的，我都不识的，我都识听的，不过，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呢，邻居是台山人，他们屋企全部台山话对白，所以我就听。 有时看戏呢，电视呢，阿邓碧文讲的叫台山 话，顺德， 那个顺德，OK，OK。 嗰啲馬姐啊嘛，嗰啲馬姐。Anyway， 真係我又覺得咧，香港應該咧嘅，即係嗰啲咁多音樂創作咧，應該揾一啲咧，除咗廣東歌以外咧，我哋所謂廣東歌即係粵語啦，即係其實係廣州話。咁啊，應該揾啲即係方言嘅，即係譬如台山話、潮州話。 潮州好似有喎。 潮州有，潮州好多次。 唔係嗰只外拼。 佢唔係外拼潮州人，佢係講我來自潮州啫。佢冇潮州話嘅。 唔係有一隻外拼才會贏嗰隻係咩歌？ 咪就係佢咪用廣東話唱咯。係嗰個係閩南話。 哦，閩南話。 即係福建話嚟嘅。但係點解會同潮州有關係？因為當年嘅亞視咧，佢就拍咗一個電視劇，就叫做《我來自》，即係我來自潮州。咁然後就攞咗呢隻歌咧，就叫個葉振棠去唱啲粵語版，所以全世界咧以為呢隻歌係潮州歌，其實咧， 哦， 外聘才會係原本好 hit 嘅一首福建嘅閩南歌嚟嘅， 閩南歌 唱咗好耐嘅， 好特別嘅嗰啲話， 係啦，揀得好，揀得好，閩南歌多得不得了啦，因為台灣全部都係即係除咗講國語就唱講閩南話嘅啦，係 啊， 鄧麗君都有冠㗎。任何歌星都冠金仔嘅，差唔多。 而家嗰隊好出名嗰隊五月天都 係。五月天本來都係講閩南話嘅，但係佢哋兩種啦，當然嚇咁啊，所以即係等於香港即係英文同中文咁，係好普遍嘅，好普遍啊！即係佢哋而家 遲啲學翻正。 係啊，係啊，應該要嘅，應該要，好玩嘅，好有嗰啲點講咧，即係佢啲走廊嗰啲味道，係啊，有啲閩南歌喉啊，咁我間中都有播。Sabrina， 咁急不及待啊！即系今晚咧，因为你准备咗好多，即系我同你拣歌都特别嘅，因为同一般嘅歌手又唔同。因为我有时要求 Sabrina 咧，我拣啲歌咧，我成日觉得好 好重啊， 即系 我 觉得麻烦咗啊 ，Vincent 同埋阿乔，佢哋真系一定要写歌出嚟，即系未弹过啊嘛。 少人唱啊嘛， 系啊。 咁同埋咧，你拣啲歌好中我喜欢嗰啲，即系譬如你今日一间直逐只介绍啦，我都估唔到你会有。不过呢一只咧，实即系估到嘅，你应该系好合唱。 哦，因为我好中意 Bad Miller， 我好喜欢佢。而且我覺得佢唱歌好叻，呢個 佢做戲都好叻， 做戲又叻啊！但係唱歌咧特別，真係兩樣都叻嘅。 嗰套電影都係叫做《The Rose》嘅， 係啦， 好好聽嘅歌曲嚟。 佢嘅代表作， 佢啲歌詞寫得好好嘅， 《The Rose》。 Some say love it is a river that drowns the tender.Some say love, it is a razor that leaves your soul to bleed. Some say love, it is a hunger, an endless aching.Say love It's only seeds. It's the heart. 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谁，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街边歌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是我I love you 一直在这 在爱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到车公庙体育馆出席全民运动日活动，她说响应消费券的发放，花了2000元买了200多个苹果送给出席活动的市民。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表示，鼓励市民支持这项促消费利经济创就业的措施，并在热炽的奥运气氛下和家人以及朋友一起开心消费。他提醒市民，如果用作登记消费券的八达通卡，好似他那张咁，已经有一段日子冇用，即使成功登记又收到多次短信通知，亦需要先查证八达通卡有冇被上锁。不过林郑月娥话，呢段日子佢已经习惯用现金，冇消费券都唔会影响佢支持消费。政府明年2月27日开始将长者和合资格残疾人士的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即是2元乘车优惠，扩展到60岁至64岁人士。凡在1957年出生人士，听日起至8月底可以申请名为乐游卡的全新个人八达通卡。1958年或之后出生的合资格人士，就顺序按時間表日期申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在網誌鼓勵合資格人士透過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遞交樂遊卡申請，申請者亦可以遞交實體申請表格。阿富汗塔利班試圖奪取西部和南部三個主要城市的控制權，與政府軍激戰。武裝分子向南部坎大哈機場發射3枚火箭炮，其中2枚擊中跑道，由於跑道受損，所有航班暫停升降。塔利班說，敵人以機場向他們發動空襲，所以他們將機場列為目標。有坎大哈議員形容，市內戰鬥是20年來最嚴重，塔利班將坎大哈視為焦點，想在當地建立臨時首都。一旦坎大哈被攻陷，鄰近的5-6個省份相信都會落入塔利班手上。而在拉什卡爾加，報道說塔利班一度攻到距離地方首長辦公室幾百米的地方，後來被擊退。至於在西部經濟重鎮克拉特，政府軍加派特種部隊到當地應對塔利班的進攻。新西蘭總理阿德恩為政府在1970年代針對太平洋島民的行動道歉。阿德恩說，政府對行動以及將行動合理化的行為表示遺憾、悔恨和歉意，政府向新西蘭下一代人傳達明確訊息，過去的行為是錯誤，新西蘭的學校會教授這段歷史以史為鑑，避免重蹈覆轍。新西蘭政府在1974至1976年期間採取黎明突擊行動， 在深夜和黎明時分突擊檢查到當地就業的太平洋島民住所，受害者被迫接受訊問，警方亦隨機截查有色人種，聲稱是要打擊逾期居留者，行動導致很多人被逐出境和起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的故事， 我哋嚟做火箭军，终极目标就系上导弹车。 哇，犀利啊！如果可以掂下嗰个导弹车，咁就好啦。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舞台剧《留守太平间》讲述一位无国界医生在偏远战区参与救援工作，期间医院受到攻击，而被困太平间发生了些什么故事呢？编剧庄梅岩又想透过戏剧去探讨什么主题呢？ 当我们人无论在哪一个年纪的里面，或者在哪个阶段的里面，我们都会面对一些逆境，同时会有自己的不安，一些的困扰、惶恐的时间，甚至乎迷迷糊糊都不知道自己的前路是怎样的时间。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究竟我们有些什么可以令到我们继续向前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里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对我来讲都好像一个世界末日这样。这个就是故事的主题了。 麻烦饰演主角的潘伟强的介绍，那剧中哪一句的对白令到你有最深刻的感受呢？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句就是，空间是自己创造的。虽然是一个繁盛的都市，他们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属于自己，因为有很多在生活上面的打击令到他们觉得不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这些不是我最喜欢的人。但这些所谓的阻碍，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加了上自己的负面的态度下去。所以我觉得空间是由自己创造出来，这句话是很重要，对于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因为那个空间如果是由你自己创造的时候，周围的阻碍都只不过是一些碎石来的。如果空间是自己创造的话，其他东西一切都不重要，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了。 留守太平间，8月19日至29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深。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印。 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至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今日的天气是不是好像这歌先的？本我哋今晚为明日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啱晒外在阳光空气中啦。气温介乎喺27至32度，热少少下。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二咧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咧骤雨会增多嘅。无论如何点都好啦，今日都算系咁啦，热热地，不过唔算热到黐线嗰啲。不过听日咧就会好热嘅，咁希望大家留意。而家气温系29度，湿度84%，时间系9:40，继续今晚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由我隔篱有 Martin 嘅俊男啦，俊男啊，再隔篱咧俊男妈咪，但系咧又唔似妈咪嘅妈咪，叫做 Sabrina。 Hello，Hello。 其实咧最紧要咧，即系 Sabrina， 我同你唱歌资历差唔多， 系 即系唱足几十年咧，就好老实讲，无论男女，无论即系几爱靓，几爱即系青春常。即不老嗰啲人咧，其實年紀嗰個身份證都冇得呃嘅，冇所謂嘅。最緊要咧就係我哋愛上咗唱歌，咁嗰啲歌咧係永遠都唔會老嘅。 係啊，係啊，幾時炒翻出嚟咧？ 真係唯一一樣嘢，我覺得咧越仲要越老越可愛添。 係， 係咪啊？所謂啲朋友會問阿 Martin 啊，咩叫舊歌，咩叫新歌？嚇死你！我哋後期唱嗰啲咧，喐下都40-50年前嘅。喐下，好容易 嘅。我其實好細個都已經開始聽媽咪聽嗰啲歌， 聽 所以 Carpenters 啊嗰啲， 係嗰啲已經有啦。因為你媽咪咧，即係唱好多 Carpenters， 所以佢以往嚟呢個節目咧，就係主要唱 Carpenters theme 啊。點解咧？因為佢有一把好似 Karen Carpenter 咁樣嘅中低嘅靚聲。 我好中意佢啊嘛。 係啦，不如咁啦，唱一隻以往冇喺度唱過嘅。而且 我谂咗好耐嘅，其实 你谂咗好耐咧，有好你好多时候都唔知点解一抌一只歌出嚟，哎呀，终于有人唱啦！我即系我嘅心啊吓，因为我自己咧，好多时候咧揸车啦，唔系好多时候，即系长期系有几个我嘅护身符，即系话如果你做嘢忙啦，你揸车其实都应该要咁，因为咧好容易。会塞车啊，系会燥啊，有啲人会燥啊，我唔会啦。咁但系咧，你一听到某一个歌手嘅啲声音咧，你个人就会好舒缓，好 calm down， 同埋好舒服啊。即系譬如话，我有好几个嘅 Nat King Cole 啊，即系好全部嘅旧歌嚟。Carpenters 一定系其中一个嚟。咁有时咧，佢仲有节奏噶嘛。我好中意呢只歌嘅 ，Please Please， 真嘅， 真嘅，真系。 咁你有冇唱过噶以前？ 我一次都未，因为我觉得咧女仔唱会更好听。 我都好耐冇唱过噶啦，好多年前唱 的。第二咧就系、是、真系要多谢 Vince 同阿乔啦，两个人可以做到啲节奏感。我成日 佢哋都完全冇玩过噶， 冇玩过噶。歌名叫做 Those Good Dreams。 As I walk through the snow to make believe in all alone I created fantasies as a group people call this self-deceiving but my heart helped me hold the memories as I walk through the world I found around me something newYet familiar is in the air. I feel it everywhere, like a child's eyes on a Christmas night. I'm looking at you now, finding answers to my prayers. It's a new day for those good. stage, but what a change of scene. No more dark horizons, only blue. It's a new day for those good old dreams. All my life I dream of loving you. You're a spark of a long forgotten fire. You're a touch of a slowly growing wind. You're a taste of the ever-changing seasons, telling me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don't end. We have left all the darkness far behind us, all the lone help that may be seen. Much too long, you hear it once again, and it carries you away. It's a new day for those good old dreams. One by one, it seems they're coming true. He's the morning that my heart can see. He's the morning that just has to come through. Same old stage, but what a change of scene. No more dark horizons, only blue. It's a new day for those good old dreams. All my life I dream of you. 歌咧，个感觉咧同只歌名一样啊 ，Those Good Old Dreams 啊，呢啲美好嘅旧梦咧，为我哋圆满地啊， 即系话呢啲 Those Good Old Dreams 咧就可以 come true 嘅。 系啦 ，Those Good Old Dreams 系即系只歌咧真系好轻松嘅。咁啊，如果你听到即系成个有时Carpenters 嘅。大佬啦，又系啲親情啊，特別温暖嘅。佢因為佢咧 ，Rich Carpenter 咧，佢做咗好多和音，好多編曲，咁啊，即係個節奏感啦。好好，即係我中意佢哋，除咗 Karen Carpenter 把聲咧，好中意成件事，每一隻碟都係做到好靚嘅和音，好好嘅編曲編排， 永遠係 啦，嗰啲 music 係永遠唔會衰老嗰只，咁啊，真係 evergreen 嘅。 即係輕鬆嘅嚟講，我覺得係除咗 Top of the World 就係呢只咯。 哦，你不如咁樣啦，嗱，你啊即係為我哋二千靚歌咧奉獻咗咁多 Good Old Dreams 嘅 Carpenters 歌曲啦，我回敬翻一隻啦，今次。我哋將呢條 Top of the World 送俾 Sabrina 同埋 Martin， 好啦， 歡迎你嚟啦。咁、okay. 順便送埋俾生日嘅我哋嘅舊同事啦，何錦華。咁啊，華女咧就有一把靚聲，以前喺我哋電台真係輸出咗好多靚聲嘅。咁啊，亦都係我哋舊同事啦嚇。咁佢 今日生日， 係啦，祝佢生日。 我今日都有個朋友生日， 好啊，你可以祝佢。 啊 ，Grace， 嗨 ，Grace， 係啦，咁啊，將 祝 Grace 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Happy Birthday。 今日或者今个月生日嘅朋友，你都收到我哋而家呢只歌嘅礼物，希望你心情好似只歌一样 ，Top of the World。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his 首好歌咧，除咗你听咧，最重要咧，当你唱嘅时候咧，哇，又有朋友一齐啊 ，Sabrina 又唱埋，喂，咪即系你唱嘅时候自己好开心咧，系听得出嘅。 有冇飘飘然嘅感觉？ 我直情飞起啦，即系飞到喺呢一个诶，唔系啊，唔系屋顶嘅 top 嗰度，嗰度就 Mount Everest 嘅巅啊，即系我哋叫做即系顶峰啊，世界顶峰嗰种飘上月球嘅感觉，飘上太空嘅感觉。 Very good, very good。嗯，因为如果我哋演绎一只歌咧，你可以投入到咧，即系。头先咁样咧，我觉得系一种啊，即系愉快到无伦嘅感觉，叫做 Top of the World。唉，睇一个钟真系容易啊，唱歌好容易过嘅。9:51啦，咁我哋今日好开心咧，有 Sabrina 同埋 Martin 咧，就系个公子啦。咁啊，头先 Martin 咧同我讲咧，佢话诶，佢嗰份工咧。即係一份工其實是一紮工嚟嘅，係一種新嘅趨勢嚟嘅。即係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做緊幾多樣嘢咧？ 其實而家同時都差唔多五樣 嘅。邊大約有啲咩？有即係有邊樣嘢？ 咁自己有教唱歌啦， 係啦，係。 咁然後會賣車啦， 係 賣食品啦， 食品咩食品啊？ 有啲。英國嚟嘅一啲我哋係一個批發公司，咁我哋 即係揾一啲，即係揾一啲小嘅，揾啲即係賣俾啲 restaurant 嗰啲嘅，即係嗰啲食材啊， 食材係啦，咁又做資產管理啦， 資產管理係真係係啊， 咁然後又仲有間餐廳啦， 開餐廳開咗好多年喎，你 嗰間係同個 partner 開咗都6-7年。 哦 ，Sabrina 幾時生日啊？可以，我哋去嗰度慶祝一下。 快啦，九月 啊！好啊，好啊，記住先，嚟啦，嚟。 我約定你啊！ 好啊，好啊，咁啊，去你間餐廳嗰度咧，咁啊，Martin 就招呼我哋。 好啊，好啊。 食西餐喎。 係啊。 咁我哋揾一隻歌咧，諗定一隻歌嚇，當時可以可以襯翻嘅氣氛啊，可以唱。真係嘅，即係其實而家咧好多年輕人咧，即係我唔知嗰個 term 咧，嗰個名，即係個特別嘅名字叫做咩？好多年輕人即係希望唔好咁多束縛，即係唔使話一定要朝九晚五，或者係規定你翻工，或者要打卡，一早做好多份，真係可以咁嘅，即係好靈活性， 靈活好多嘅， 靈活好多，即係非常之開心，係咪好開心？ 係啊， 見到你樣都似。其實我自己都有啲類似，不過就唔係而家咁，即係我其實係好多嘢做嘅，又係，即係其實即係工種啊，即係我唔係淨係唱歌噶嘛。 我其實不是主要唱歌的。 你打 golf 的嘛？主要打 golf 打 golf 是玩的啫。咁但係咧，打 golf 又可以做即係玩咧，你又玩出咗好多嗰啲慈善機構啊。譬如音樂農莊，咪慈善機構做咗三十幾年，喺度好多工作㗎。其實嗰啲係，但係嗰啲就唔係即係要收入嗰啲咯，係要佢希望付出，但係你有好多回報。個心嘅回報係即係增強你個人，即係成個存在感同埋即係嗰個。你自己會好感恩，即係呢個好重要嘅，即係唔係話啫啊！我賺到幾多錢，或者我做咗一份工咧，就即係鐵飯碗或者唔係咁樣嚇。咁我自己嘅其實我主要工作係開公司幾十年啊，即係根本係唔會，因為我係好中意咁嘅又係。我從來冇試過準時翻工。咁呢度有一度，呢度 準時翻工嗰啲唔啱你做。 係啦，唔啱我做嘅。咁等於而家啫嘛，而家你睇下，而家九點五啊幾分咧，我唔係翻工，我而家喺度玩樂。我喺度 enjoy， 我喺度同啲朋友咧一齐。我最希望嘅就系将啲好歌咧，呢几十年来不断咁样咧，就经过我哋呢个即系好靓嘅平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将呢啲靓嘅音乐、靓嘅歌曲同大家一齐。 真系好啊！有位 Albert 你喺度， 唔系真系好嘅。 即系咁多年嚟啊，吓 唔系大家即系唔多唔少都好啦， 好多好歌听， 唔系唔需要话有啲咩攞到啲咩回報， 感恩。 但係聽完咧，可以有一個甜蜜美夢。希望大家今日大家，因為大家都要做嘢嚇，大家都要翻工嚇，即係大部分人都要準時翻工，即係嚇誒。希望即係我自己誒，你唔好羨慕我嚇，千祈一定要準時啊！聽日，Martin， 不如咁啊，我哋唱多隻歌誒，即係英文歌，即係你嘅強項嚟嚇。我哋同大家一齊分享啊！ 好 ，You are the reason。 You are the reason。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非常好听，直情系播紧另外一个唱片咁啊，好似 多谢多谢， 妈咪仲埋和音添，呢个真系温馨得嚟啦，就系好专业嘅感觉。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咧嗰、那个呢只、這個、歌嘅背景啊？原唱咧系Colin Scott 定咩嘅？好似咁啊，呢啲歌系咪比较系近呢十年？ 呢幾年嘅歌 嚟，所以即係大家聽開舊歌未必一定好熟，但係我第一次即係當第一次聽咧、 嗯， 如果都覺得好聽咧，佢哋歌就好犀利。 嗱， 頭先有呢首歌好似係作俾佢個 wife pass away 定 係 ？OK， 係啊，所以好有啲感人。 嗯、 不過即係Martin 啊演繹得非常之精彩，多謝你。 呢個 Colin 咩名啊 ？Scott 嗱，好似 佢首先係自己唱咗呢首歌先啦、嗯，有一個 version 係合唱嘅。 哦，下一次啦， 下一次。 係你同阿 Martin 一齊。十点钟的新闻报道，我们还有两个小时的二千零歌再重聚，我们有 Vince， 有阿乔，有 Martin 和 Sabrina。 12岁女病人上个月15号由香港前往伦敦，上个月18号检测呈阳性，无病征，她在潜伏期曾经居住的九龙城书院道24号落院，将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北京新增3宗新冠病毒本土感染病例，其中2人确诊，1人是无症状感染者，患者来自同一家庭，由湖南张家界返京，他们居住的房山区凌晨起按风险等级进行检测，目前已经有6000人接受采样，已知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市疾控中心说，疫情已经进入北京，再次敲响警钟，市政府宣布全面升级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的防控措施，近期到过南京、张家界、郑州等中高风险地区的返京人士务必主动报告。北京将严格控制公园景区人流，公园景区名胜古迹限制容量在60%。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4、9、21、36、42，特别号码是3，头奖1.5注中，每注派3300多万。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夏天，港台电视31同你 东奥盛事共融体。 今届奥运，港台电视31嘅主题系共融。 所以每日下午2:05的东奥时刻和每晚9:30的东奥速递，不只有奥运精华体，还会有手语传译。 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30和周末上午11:00的重温，还会加配埋乌都与旁述， 让奥运盛况无障碍放送。 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感人的一首 Beatles 名歌叫 In My Life， 咁啊每一次都好感动嘅，亦都好多经典嘅场面啊，经典嘅歌手去重唱翻唱灌录，喺譬如即系James Taylor 喺曾经有一届嘅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边，因为悼念喺嗰年逝世嘅电影人， 系 真系好感动，佢就揸住个吉他，然后咧就唱 In My Life， 好感人， 好感人，就银幕上边就打出即系喺嗰年去世嘅系啦 pass away 嘅人。咁我哋今日咧，我同阿天使都有傾過，我哋都好想悼念啊，一位我哋嘅樂壇嘅好朋友。咁呢個好朋友咧就係叫做楊雲彪，但係如果講細 L 咧，就更多人識佢。阿 Sabrina 都識佢啦。 佢係 Jade 樂隊嘅細 L。 係啦 ，Jade 樂隊即係玉石樂隊啦。咁佢當年有因為有大 L 啦，即係張 國榮啦。因為佢哋個 band 有兩個 Albert， 所以一個叫大 L， 一個叫細。 咁啊細 L 咧就因为之前就上个月尾啦，27号好似就因为癌症要去世，咁我哋乐坛都好同佢好熟嘅，咁都一轮之后咧就都离开咗我哋，咁所以我哋个个都会当然好怀念佢，因为佢留低嘅咧唔净止系佢嘅点讲咧，我哋同佢好熟嘅，因为我哋系同一间唱片公司咧，佢当年咧就系宝丽金。就即係做唱片監製，咁我哋就喺度日日喺度蒲噶嘛，咁啊即係成日同佢一齊食飯啊咁樣嘅，咁佢即係最流利嘅問候語嘅廣東話係好叻嘅，咁呢個佢引以自豪嘅，個個都會認為佢係 number one 噶啦， 冇錯，在於此， 係啦，係在即係佢問候咯，即係經常都問候我哋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好同佢好好玩嘅，因為我同佢熟得好緊要，咁兼且咧細 L 咧。是我去了 EMI 之后呢，他亦都去了 EMI 做了我的唱片監製，是有一张唱片是直情是他監製，所以我日對夜對的跟他。咁如果大家都未知道他形象是他是誰呢，咁如果你看許冠傑演唱会呢，你就会见到一个即是头白头白头发，但是很长头发的，就扎住咁样弹吉他在中间的，即是他是主角亦都是 band leader， 咁即是对音乐的奉献是一生一世， 佢彈好多演唱會嘅， 好多好多，主要咧佢又唔係好其他歌手好少，許冠傑嘅演唱會一定係，咁同埋咧佢喺寶麗金嘅時候咧，佢監製咗好多關正傑嘅唱片，好多點解你留意一下關正傑咧嗰啲唱片啊，好多嗰啲英文歌改編嘅中文歌嘅，就因為佢因為佢係監製嘛，咁佢好留意啲，因為佢英文歌出身啊，咁所以。我哋都好熟，咁所以我哋不如咧，我哋唱一两首，甚至几首，惊时间唔够啫，因为佢嘅作品好多。佢除咗主要系做音乐、做监制、做吉他手，佢仲识作曲嘅，嗰啲唔系乱咁作，一唱你就知道，哇！呢只原来系佢作噶，边时？谭咏麟嘅《幸运星》。希望佢喺远处嘅高空可以同呢个幸运星一起度过佢另外嘅一个世纪。 每次我觉得已倦疲，每次我痛苦和生气，你对我说不可以跌了不起，你我永远不必说对不起，谁为我天天鼓舞在一起， 每次我看不见未来，每次我正想吐中气，心中想起不可以对你不起，我要爱你则需要更争气，更记得痛到风雨的可贵，何处没有路，幸运星 幸运星，仿如你照亮我，为我指引。若我没你，没有这一切。 爱上了空中的星际，要与你退隐群星里，永远永远甘苦也与你一起。爱你爱你，可知你太了不起，明白到不可失去，是身边的你。 呢只歌咧就系阿杨云彪，即系细 L 嘅作曲，香雪怀为佢写词嘅，幸运星原唱当然系阿伦，相当之精彩，我好喜欢佢作曲嘅，因为佢嗰啲歌嘅调子啦，同埋嗰个调子嘅起转成起合啊、拍子啊、phrasing 啊，都系非常之特别。本身咧，我因为同佢合作咗咁耐啦，同细 L， 咁佢亦都写咗两只歌。起碼兩隻歌俾我，其中一首歌咧就係我當年誒同佢合作嘅時候咧，佢做監製就叫做 Old Carol， 就唔係 New Stark Old Carol， 係一隻中文歌嚟嘅。咁寫咗呢只歌咧，我非常喜歡，於是乎將佢變咗做大碟嘅主題曲。咁我將大碟就係叫做 Old Carol， Old Carol， 我有機會會演繹嘅。咁另外一隻咧就叫做後備情人啊，都係細 L 寫。不過我而家想演繹嘅咧就係、是。细欧嘅有一只好 出名好多嘅作品，就系、是、陈百强嘅，由卢永强填词《感情道路》。岁月留下古老街灯，照样发光，使我爱夜行。静的心在拾起，看看这星辰，才惊觉到日子将一切东西都变更。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平凡。在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 心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现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干劲全无，及时扶助我，正义搬运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友谊老一点更好。顽固今天人人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频繁，在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哦、心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现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赶紧全无，及时扶助我，情意伴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友谊老一点更好。顽固今天人人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盼彼此感情从不更改到 多谢啊，细友作咗呢一首《感情道路》，真系好感动啊！多谢卢永强嘅歌词啊，陈百强嘅原唱，真系啊！作为一个朋友， 你唱得好入歌， 可能就入晒去。 唔系，因为唱歌，我觉得好重要就系、是，即系我成日都讲话，我点解咁中意唱啲嘅旧嘅经典歌，尤其是一啲我啲朋友嘅歌，譬如陈百强嘅歌，譬如梁文彪嘅歌。因为好多经历，我喺度唱嘅时候一路谂起好多 memories。阿 Vince， 不如你跟住你唱呢只，我未必唱到。我录过呢只歌，叫做《流浪》，系啊，刘德华。好精彩嘅作品，都系杨文彪嘅作品。细友，多谢你。 当灯光每夜闪亮，人便开始去流浪，繁华闹市徘徊夜里，没有终点，并无路向。家虽拥有但空荡，仍最空虚怕回望。情还是冷，人还是冻，害怕归家，再看着墙上，令我想想你一切的空想。无聊的翻起，掀起思忆里游荡，又再想想你，想至心伤。明白用情负情，绝情是这样想。到你没希望，逃避一些当年印象，埋 头步向茫茫野里，让我消失再独自流浪。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奥运羽毛球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陈雨菲以局数2-1击败中华台北的戴资颖，赢得中国队在今届奥运的第24面金牌。陈雨菲和戴资颖分别是赛事的头号以及二号种子。陈雨菲以21-18先赢一局，戴资颖以21-19追回一局。到决胜的第三局，陈雨菲初段占优，最多领先过7分。戴资颖中段曾经追近至落后1分，又因为多次打出界和落网被拉开。尾段落后到17-20，陈雨菲有3个决胜分。戴资颖守住第一个决胜分，追近至18-20，但最后一球佢放网前球未能过网，输18-21。陈雨菲以局数2-1胜出，赢得金牌。合资格市民今日可以领取首轮2000元电子消费券，有便利店外出现人龙，轮候以八达通领取消费券。有市民估计2000元好快用晒，有使用 Tap and Go 的市民话，要等候一段时间先可以将消费券加入手提电话的电子钱包。旺角一间特意加装八达通机的酒楼话，今日用八达通埋单的顾客明显增加。在旺角先达广场有手机店负责人话，有10多个顾客一早表示计划用消费券买手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呼吁市民使用消费券带动经济，他又到食肆以及商户了解情况，并同市民交流。陈茂波在社交网站上载片段，他到一间售卖体育用品的商户购物，并向商家了解生意和使用消费券的情况。他之后身穿运动衫，同学生打篮球和乒乓球，并同学生合照。在另一片段，陈茂波朝早到茶餐厅协助收银，用电子方式为食客埋单，又同食客聊天，之后到一间酒楼用消费券购买多龙虾饺，请在场的市民吃，又同他们合照。 陳茂波今早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預計，本港全年經濟增長會超過原本預計的 5.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是马俊伟。 香港的演藝圈咧，即係入行同埋成長啦。我哋香港有我哋自己一定嘅特色噶。你去到內地咧，去到唔同一啲大嘅影城拍戲咧，你會睇到嗰個資源係非常非常之充足。咁佢個硬件嘅配套咧，其實的而且確係好先進、好全面。 慢慢睇國劇830，港台電視31，號手就位。 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嚴峻挑戰。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可能大家觉得蚂蚁周围都有啦，冇咩特别。但如果你睇完呢一本书《蚂蚁蚂蚁》之后，除咗惊叹呢一种我哋平时完全忽略嘅昆虫，仲肯定会佩服呢两位作者，德国学者 Bertolt Dobler 同埋美国学者 Edward Wilson 啊。全世界目前已经发现的蚂蚁品种大约接近10,000种，而估计可能还有2至3万种有待发现。两位蚂蚁专家在书的序言就这样指出， 一只公蚁的平均体重依不同蚁种可达到1至5毫克。如果我们将世界上所有蚂蚁的体重加起来，就相当于全人类的总重量。所有蚂蚁累积搬动的土壤体积超过蚯蚓，这个搬运过程让土地养分产生循环作用，对于维护土地生态系统非常重要。 蚂蚁会建造能够控制温度的摩天大楼，有些蚂蚁会制定军事战略，有些会蓄养奴隶，甚至有些会打家劫舍。不讲不知道，蚂蚁王国是女权主导的。除了蚁后，蚁巢入面所有的公蚁、兵蚁都是姊妹关系。两位作者对于蚂蚁这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加上总共有80年的观察研究和心得，他们用他的生花妙笔引领读者看到蚂蚁世界的野蛮和文明，其实可能和我们人类社会非常相似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Used to love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Gazoo cried, come first of May.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Mm-hmm.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die. Guess who cried, come first of May. 10:39的时间回来，二千里歌再重聚。First of May 已经过了很多很多个月，现在呢是就来已经是八月了。八月一号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我们二千里歌再重聚，因为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啊，仲有一样嘢话，八月系咪有五个礼拜日啊 ？Vincent 啊，咁我哋有多咗一个二千零个，几好，可以共聚多一个星期。由今日开始，我哋有五日嘅二千零个喺星期一出现啦。咁啊， 几开心， 赚咗一日嘅。今日嘅二千零个再重聚，头先我哋听过有阿 Martin 啦，Martin 啦，个妈咪咧就叫做 Sabrina 恭喜你啊！即系有个仔唱歌咁靓， 多谢。 又可以咧，即系准备埋西餐。 Albert 啊，你个仔唱歌都好听啊，我都恭喜你啊。 系咩？一般啦，一般啦，一般啦。啊 ，OK， 中最紧要佢， 即系好好听。 佢中意，佢中意啊。OK， 咁啊，多谢呢个 Auntie 就赞佢啦。我呢个 Uncle 都真系啊，赞佢阿 Martin。好啦，咁我哋而家咧翻嚟咧就请 Sabrina 咧，即系咁即系咁多年来咧，就系为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真系奉献咗好多靓歌，九成九咧都是英文歌嚟嘅，但系其实我已经讲过啦 ，Sabrina 姓吴噶嘛， 系啊， 佢哋广东台山人嚟嘅，冇理由唔识唱粤语啊嘛，系咪？ 冇理由， 少唱不过都可以， 少唱啫，可以嘅。 好似呢一首， 嗯，我几中意呢首歌。 Me too。呢只歌咧个名咧就撞咗好多嘅歌名，就叫做《怨》。 起码咧电影 系，我起码已经知道有三只歌系叫《怨》，都唔同嗰只歌嚟。但系呢一个系林忆莲嘅一出电影咧，叫做 《朝九晚五》。 唔系，晚九朝五是 吗？我晚九朝五，睇错咗。晚九朝五， 哇，差好远噶啦！如果叫你翻， 领嘅嘢， 不如你翻工啦。好啊，我听日翻工啦。 晚九朝五， 晚九朝五啊，好啊，快朝九晚，咁啊错咗。 嗯， 好听嘅一首《怨》啊。 最美一望，仍未闭望，最阔的路。在尘世远方，最好知己永在身旁。听我讲，我从不说谎。我想相聚，随便再聚。我想欢乐，便随意去追。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嘅疲累。我自信有日如愿，总有日会。 想相聚，谁便再聚？我想欢乐便随意去追，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记疲累，我自信有日如愿，纵使 就叫做怨啊！啊，电影直情出电，阿 Martin 嘅电影就叫做《万九朝五》。 万九朝五， 直情咁咧系咧啱嘅。其实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如果你跟住《万九朝五》咧，九点钟夜晚系万九啊嘛，二千靓哥再从最开始啦。咁如果你我要五点钟先放工，即系其实我哋个节目可以送俾一啲做夜更嘅朋友啦。好多做夜更噶，即系通宵更啊！咁跟住咧，我哋有身体任你行啦，陈小宝主持嘅。咁跟住咧，你再未瞓咧，又仲要翻工咧，我哋就有轻谈浅唱不夜天，直至到听朝五点钟都有。咁啊，晚九朝五啦。咁当然啦，朝九晚五嗰啲咧就夜少少瞓都冇问题嘅。我哋嘅节目去到十二点啫。 我都有听啊。陈小宝， 陈小宝就跟住呢个系啦，嗰啲歌曲非常精彩。咁啊，主要系英文歌嚟嘅，即 系 同你一样啊。我都想问你啊 ，Sabrina， 你唱咗咁多年歌啦，系咪因为你以前即系唱歌嘅地方系一定要唱英文歌咧？ 系啊，我系通常喺高级啲嘅 系啊，唔唱得中文歌， 酒店啦，同埋一啲 private 嘅 扒房啊 club 啊咁。 因为唔准嘅，你即系譬如。一隻起兩隻字咯， 哦，都有涉下嘅， 系啊， 都有人可能會有點唱都未定。 其實有時都好多香港人啊， 系 本地人嚟嘅， 系 咁唱一兩首都 OK 嘅， 系啊， 主力係英文歌咯。 我 N 年前咧，我未入行之前，即系未灌唱片之前，其實我亦都係職業歌手嚟。 嗯， 我喺嗰度就係咁，係唔會有人會即系準你唱中文歌嘅，因為嗰陣係冇中文歌添啦。 嗯， 前面冇嘅， 即系未有阿 Sam， 许冠杰都未有啊，即系咁我嗰度开始有嘅，其实外围就开始啦，有阿 Sam 啦，咁但系开啱啱 hit 啫嘛，咁就好奇怪咯，人咦，点解你喺呢度又即系亦都唔会有人点唱啊啲咁，咁我就系第一个咧，我相信喺呢啲地方唱中文歌嘅人嚟，我好记得系唱咩咧，唱阿 Sam 嗰啲抒情嘅揸住，因为我揸住吉他任我搞噶嘛。 好聽啊 ，Sam 嗰啲， 咪唱嗰啲浪子心聲嗰種啊，雙聲情歌啊嗰啲， 鐵塔靈魂啊嗰啲， 係啦，我唱嗰幾隻，咁啊開始咗之後咧，咦啲人咧咦好似好中意喎，咁啊猛咁想即係點好多中文歌開始，咁啊 Martin 咧。你又唔系即系，如果你睇呢个姓咧，你是贵姓啊？ 就唔系英文个姓，姓 Nicomedes 系咯，即系一听就知道啲唔系中国人嚟噶嘛。咁你又系即系由细到大都唱英文歌噶啦？ 我听英文歌先啦，最开始，但系嗰阵时我就听谭咏麟啲歌嘅。 哦， 跟住就后屘就更加即 系， 所有歌都听下，中意。咩歌都發掘下嚟聽。 咁你個生活圈子同我哋即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冇分別嘅啦， 冇乜分別， 冇分別啊！講廣東話嘅平時 係啊， 咁所以Sabrina 就唱完中文歌、廣東歌，你都嚟啦。 我又揀翻首一個字嘅歌。 好啊，佢係怨，你就追。

都要感动啲女孩子，即系由呢度罗密欧与朱丽叶嗰个年代咧，开始已经系咁。啲莎士比亚嗰啲咁，呢啲系写个喺个窗口嗰度揸住个吉他，可能亦唱啊，你出嚟啦，即系嗰啲。即系音乐咧，如果系情歌咧，真系可以好吸引，系尤其是吸引女孩子。嗱，你追个女孩子，所以嗰啲歌名咧，啲人啲写歌嗰啲人咧，写歌嘅多数系男嘅，唔知点解。女嘅作曲家都有， 有 好多，不过即系我咁又系即系比例好悬殊，咁所以写亲咧，尤其是作词人咧，多数都系写女仔名。 嗯， 有只歌咧就阿周启生嚟改过嘅，就将英文改做中文歌，叫做 Anna。 系啦，佢改做 Anna。 但系我又好中意原装嘅，就 Randy Crawford。 Randy Crawford 系啦 ，Randy Crawford 就系话你头先话好少女士啊写一啲歌俾一啲女士嘅名啦。 嗯， 咁其实 Randy Crawford 咧，佢因为系识咗一对 couple。啊，係喺嗰啲鄰居嚟嘅，咁佢過去佢哋食飯咧、就見到佢哋嗰種恩愛啊，嗰種 love 喺佢哋個家庭裏邊咧，就好 envy 佢哋嘅，真係。咁啊，於是乎作咗呢個歌俾呢位太太叫做 Almus， 即係好似 diamond 咁嘅，即係好 treasure 嗰樣嘢。 係、你又好啦，即係咁啊，係 啊， 少少妒忌。 係啦，好羨慕呢對 couple 咁好啊，即係好 lucky 啊，話佢咁講。 羨慕呢個叫。Almas. She's the flowers, the wind and rain. In all her splendor, sweetly surrendering the love that innocence brings. Almas, pure and simple, born in the world where love survives. Lucky thing. Now I watch closely, and I watch wholly. I can imagine love so rare. She's young and is she everywhere? Almas, pure and simple, born in a world where love survives. Now men will wonder, 'cause life don't haunt her. Almas, you lucky, lucky thing.She shares her sweet shoes. I'm sure his skin, without a doubt. With love so captive, so solely captive, I ask if I could play the part.Lucky thing, Almas,

泰迪罗宾、关正杰、郑少秋、徐小凤、余安安、陈美玲，就连日本天王西城秀树都有现身啊！够晒巴闭咧！既然开台咁大件事，就梗系唔系就咁举杯祝酒、食下嘢、吹下水咁简单啦、啊。除了最重要的启播按钮仪式之外，还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当日有份出席的艺人和二台 DJ 分成十队，将一部特制的巨型收音机以接力方式送去广播大楼，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真是啦啦啦啦啦啦着成条广播道啊！ 十八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在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大地粉。时空数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阿玛尼，那库潘达，那库潘达，喂喂，阿玛尼，那。 歌咧就叫做阿玛尼啊嘛，咁啊其实个意思咧即系和平，啊世界和平。当然系我哋揸住吉他啦，跟住 Beyond 吓嘅一首好出名嘅歌， 宣扬个和平。 宣扬和平啊！去完非洲之后咧，佢哋就用呢个非洲文咧，唱出呢只阿玛尼阿古潘达维维。咁其实咧，宣扬和平啦，同埋人类嘅和平啦，甚至心内嘅平和咧，最好用歌曲。或者电影、啊、都是用艺术去抚平人家的心。嗯、我哋由细到大，我不知道你你细个睇唔睇得切，我真的有睇。当然我是翻睇嘅，睇默片。 嗯， 得一个人的默片我是，我系识睇嘅。其他嗰啲我唔知边个嚟，嗰啲唔好睇嘅。净系查理嗰啲咧，我就真系少。 Charlie Chaplin 系啦，查理卓别林嗰啲我少。 佢1936年嗰个系净系 instrumental 嗰只歌，系 Modern Times。 系啦，系啦， 系啊。 咁啊，呢只歌咧就系叫做微笑。 系啊，直至到1954年就摆埋个歌词落去唱嘅。 系啊，之前咧就佢多数嗰啲电影冇得唱嘅，因为佢都默片嚟嘅，连对白都冇，咁啊更加冇人唱啦。 咁啊，后期加咗歌词咧就系 Nat King Cole 唱。 哇！呢只歌咧，除咗 Nat King Cole 咧。 你知唔知 Michael Jackson 好中意？ 有， 佢好中意呢只歌噶。 系噶，当然 佢一半录呢只歌， 佢有唱到噶，我有播过。咁所以呢只歌咧系永恒嘅歌之一。查理卓别林除咗演戏做查理，同埋做导演、监制、 编剧、 编剧，仲识作曲。Smile。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Sorry.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呢只歌叫做《微笑》，系永远啱听、永远受用嘅一首。好多好多好多嘅歌手都一定重唱，包括 Michael Jackson。咁头先你讲啦，喺呢出电影咧，我睇过好几次嘅，唔系一次嘅，叫做《摩登时代》 好好睇 Times。咁啊，好好笑嘅，佢啲机器咧就啲你好多片段，其实而家唔使睇晒成出戏。阿 Martin， 你有冇睇过呢个片段？系好好笑嘅，佢喺个工厂度打，喺啲工厂度打工。 系啊，上螺丝。 系啊，上螺丝啊，喺度搞嘅，即系直情即系啲人咧，佢觉得咦，啲人好似唔使，即系好似机器咁。 系啊，上螺丝上到唔停得咁啊。 咁啊，讲起查理咧，就仲有就作咗好几首歌，不过最出名咧，我认为都未必系 Smile。 嗯， 是一首叫 This Is My Song。 是啊，都是 Charlie Chaplin 写的 ,1966 年。 咁你知唔知呢只歌呢同香港好有关系 嗯， 你知唔知 是不是有套戏 冇错啦，嗰套戏呢叫做香港女白雀。 嗯 ,The Countess of Hong Kong。咩嚟 ?Countes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呢就是苏菲亚罗兰的 Sophia Loren, 即女主角。 嗯、 男主角仲劲是马龙白兰度。 哇 是啦 香港 的 Brand, 即是他可能取少少景的、即是叫了香港里面大部分都是闯景的。那、我没看过。但是呢话我第一次听都记得，因为有好几隻嗰啲名曲呢，譬如 Love is Many Splendid Thing,、就位香港取景啦、即係去浅水湾啊，周围走啊，去深水湾啊，嗰、个威廉河顿嘅 William Holden。 值得睇返。 係啦，要一路睇返嘅，有香港景㗎喎，景即係嗰陣荷里活就已经由即係美国飞晒啲人啊， 苏斯王 啊，苏斯王又係用香港嚟做背景啦、因为苏斯王世界嗰个叫做咁、就嗰、那个女主角叫关南斯， 好靓 ，Nancy 关，姓关噶，真系、中国人嚟嘅、即系 mix 嘅，又好靓噶啦。咁佢就喺边度翻工咧？就系、晚九朝五嘅湾仔吓。咁、所以呢啲都系好值得即系攞出嚟即系欣赏嘅啲怀旧嘅艺术电影。不如咁啦，呢一只香港女白雀咧，后来啦就。即係揾，其實佢係六幾年，就頭先你講六六年啊，係咪？佢就揾咗唱咗個 downtown 嗰個 Petunia Clark， 一炮而紅，一唱呢隻，哇！全球 Petunia Clark 好多名作嘅都 係啦。 downtown 有佢啦，有几首嘅。好，呢首我哋至中意， 试下。 This is my song。 Why is my heart so light? Why are the stars so bright? Why is the sky so blue? Since the hour I met you, flowers are smiling bright, smiling for our delight, smiling so tender This is my song。哇，呢只真系我好中意啲呢啲经典嘅电影里边嘅经典歌曲。呢一首咧当然系 Petula Clark 当年嘅 This is my song。讲起查理卓别林嗰啲电影咧，有出咧我哋又冇资格睇嘅，因为佢52年咧有出电影。咁呢只电影叫做Limelight。咁啊，应该香港咧就我查过咧就因为香港的译名和你很多时候网上看到的那些中文戏名是不同的，因为多数登了出来是台湾那些。香港我很喜欢香港的戏名的。这一出电影叫做《舞台春秋》。 我 当然未，是52年的。这首歌呢 又是音乐来的。后来又有歌词就梗係要翻唱啦，就係頭先你嗰只歌嘅原唱嘅《This Is My Song》嘅原唱嘅 Petula Clark， 佢翻唱咗，佢係有翻唱過嘅，咁所以有佢個版本，但係有另外一個經典嘅版本，你估都估唔到 咩嚟咧？ 係我哋中國嘅李香蘭啊，即係40幾年嘅時候咧，即係至到50幾年咧，佢喺上海紅透半邊天嘅李香蘭，佢就唱個中文版，就叫做《心曲》。 呢啲我全部，因為我好中意查理卓別林嗰啲歌曲嘅，所以咧我都喺專欄寫過嘅，咁啊即係呢三隻歌。呢只歌係咩咧？舞台專欄有隻 Limelight 嘅英文嘅原歌詞嘅版本咧，就叫做 Eternally。 嗯， 大約係咁樣，唔係好長。Eternally, with a love that's true, eternally, from the start within my heart it seems I've always known the sun will shine when you are mine and mine alone.Eternally, there'll be no one now, my dear, for me. Though the sky should fall, remember I shall always be forever true and loving you.是永恒的 ，Eternally 都是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歌曲主题曲， 好有味道， 都是他做好 grand。如果原本是一个大 orchestra 咧，不得了，佢呢几只歌都可以咁样。多谢晒啊 ，Vince 同阿 Q 咧，将两个琴变成咗一句一对 orchestra。 Mini 嘅 orchestra。 跟住嚟咧，我哋要揾阿 Martin 啊，带出一个天使般嘅歌曲。歌名叫做 Angel。 I sit and wait. Does an angel contemplate my fate? And do they know the places where we go when we're gray and old?'Cause I've been told that salvation lets their wings unfold. So when I'm lying in my bed, thoughts running through my head, and I feel the love is dead, I'm loving angels instead. And through itShe offers me protection, a lot of love and affection. Whether I'm right or wrong, down a waterfall, wherever it may take me, I know the life won't break me when it comes to call. forsake me. I'm loving angels instead. When I'm feeling weak and my pain walks down a one-way street, I look above and I know I'll always be blessed with love. And as the feeling grows, shivers flash to my bones. And when love is dead, I'm loving angels instead. And through an ocean, me protection, a lot of love and affection, whether I'm right or wrong, and down the waterfall, wherever it may take me, I know the life won't break me. When it comes to call, she won't forsake me. I'm loving angels instea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为参与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人接种共约5,719,000剂疫苮，超过3,250,000人已经打咗第一针，当中大约2,460,000人已经接种两剂疫苗。今日共有超过55,000人接种疫苖，亦有大约27,000多人预约接种时间。另外，寻日有9人因为接种疫苗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其中6人已经出院，1人留院观察，1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新冠疫苗外展队今日在铜锣湾一间酒店为大约250名印尼佣工接种疫苗。现时有大约219,000名外佣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占在港外佣超过58%。聂德权在社交网站引述印尼领事馆形容，报名接种的情况非常踊跃，有几百人排在候补名单。除了会安排他们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打针之外，还考虑办第二场外展接种。中国队在奥运增添3金1银1铜，其中陈宇飞在羽毛球女单决赛以局数2-1击败中华台北的戴志颖，为国家队赢得今届奥运的第24面金牌。而在较早前，巩立姣在女子圆球决赛夺金，是中国队在今届奥运田径项目首面金牌。国家队亦在跳水女子单人3米跳板项目由施廷茂和王涵包办金银牌。体操选手萧若腾在男子自由体操项目获得铜牌。另外，中国跑手苏炳添以破亚洲纪录的时间晋身男子100米跑决赛，成为历来首位晋身奥运男子100米决赛的中国运动员。他在决赛以第6名完成。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夺权6个月， 國家管理委員會宣布成立看守政府，由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擔任看守總理。敏昂萊發表電視講話，表示下一屆大選的籌備工作將會在2023年8月結束，同年年底前會舉行自由和公正的多黨大選，強調會恢復緬甸的民主。他又說準備好在東盟框架內和東盟合作，包括和東盟的緬甸問題特使對話。東盟外長將會在明天開會，期望敲定特使人選，尋求結束緬甸的暴力，並促進軍方和反對者之間的對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而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各战斗单元进入阵地，各战斗单元进入阵地。 由李露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 向前冲！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变种员工必须被知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嚟讲，必须被知则吉嘅一定系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系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及罚款50万。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避之则吉。 If a picture plays 1,000 words, 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The words will never show the you I've come to know. If a face could launch 1,000 ships, then where there's no one home but you. You're all that's left me too. And when my love for life is running dry, you come and pour yourself a man could be 2 places at one time, I'd be with you tomorrow and today beside you all the way. 希望明天和今晚都会有一啲靓歌陪住你转入个甜蜜美梦。我哋今晚嘅2000靓歌再重聚，都唔系 if 啦，唔系如果，直情系有两位靓声，一大扎嘅靓歌陪住你进入梦乡。时间进入最后一个部分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由电影带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电影叫做《美女与野兽》，很多不同的版本，可能你看过好几趟。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今晚的特别嘉宾 Sabrina Ann Martin。

From a distance， 喺远处 ，God is watching us。我们在做，天在看。在远处嘅朋友，无论你喺边个国家，地球嘅另外一方，我哋都会继续献上好好听嘅歌曲。二千里歌再重聚，我哋继续有今日嘅特别嘉宾。你不知道的事，佢叫做 Martin。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但你坠落自己，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惊醒。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 你不知道的事。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当你坠落这里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晰。 Martin， 你不知道的事，有很多嘢我哋真系冇办法知道，只有许愿，希望我哋大家都可以越长久越好嘛。但愿人长久 ，Sabrina。 这夜难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像照耀。每夜想再。 想再。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挥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 像你自己一样，但愿人长久。其实在100万年之前，我们人类已经开始了这一种的感情，识唱歌的，信不信？ A million years ago， But that was a million years ago. A million years ago. A million years ago. 一百万年之前， 我哋喺边咧？ 系啊，有， 我哋喺 已经有地球啦，已经有生物啦，人类好似未出现。不过未来嘅一百万年，我哋希望仲喺地球生活。 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my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I know that you will appear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Good night. 多谢两位。 Thank you, Albert. Thank you. Thank you.